像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秋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欣百花齐开放，高歌欢庆迎春来，迎春来。像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秋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欣百花齐开